因为你要睇翻佢究竟点解唔开心喎、 啊。 因为原来刘学咧同埋阿罗泽希特咧通过电话，即系同埋老音啊，倾咗个电话系咩咧？就为咗呢个孟晚舟事件啦，习近平咧系不识乜嘅，同佢讲咩咧？就系、 是、 中国呢个2025都有得倾， 系 修正咗个方案，佢有得倾。 系 咁，所以咧佢令到特朗普咧就好开心，因为大家 但系我觉得就对阿杜鲁多好冇义气咯，系咪？因为 不嬲特朗普都对杜鲁多唔中意佢噶啦。大家如果悠然记得中美唔系悠然记得呢个美加墨嘅协定，喂，美国系要同墨西哥倾掂。都同呢個杜魯多喂，好似開一個G7會議，直情啊特朗普同阿杜魯多係嗌交反面，一上飛機就撕爛協議，我唔認帳，搞到杜魯多係好冇人噶嘛。結果而家就暗地裏咧，就話因為點解美加墨協議能夠簽訂到咧？最終嘅都係因為杜魯多咧就係同特朗普嘅女婿啊，私人傾掂咗。咁而家海莉就唔做白宮幕僚長啊嘛。咁好似特朗普老細個女婿咧，有機會替代到嘅啊！咁所以美國嘅個權貴政治咧，就越嚟越權貴啦。咁、而杜魯多更加唔令佢唔開心，又咩咧？咁啊，杜魯多喺 G20 高峰會嘅時候咧，就見阿習近平啊嘛。佢話雖然有美加墨協定咧，但係我哋未必會遵守呢個獨院條案嘅，我哋仍然願意同中國咧做更加多嘅貿易協議。真有經過嘅喎，咪講喎， 係 寫曬出嚟嘅報紙。喂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特朗普覺得咧，就俾人凍緊，屌，所以係好 Q 憎佢嘅。咁所以咧，佢 成但係咁講啊，即係人哋都冇對你唔住啊，起碼喂喺起碼喺即係引渡呢單案上面，喂佢係因為你而付出咗代價。 人哋加拿大係因為你美國有咁嘅要求。 系啊， 个案件喺度，咁人哋真系又过境做咗个 record 记录，咁真系过去过境啦。吓、啊，虽然有三本护照都俾佢 check 到，喂，呢、這个就系你美国要通缉嘅人，咁、所以我咪帮你扣留佢咯。咁、佢又做错乜嘢咧？冇做错任何嘢， 冇错任何嘢。 加拿大而家新危机咯，就自己。 但系你反而你而家咩啊嘛？你特朗普就好似对呢单嘢系嘛唔敢唔张咁样，甚至乎 直情话要干涉啊，干涉司法添啊。 唔系，起码佢就觉得就系话咧，即系唔系话即系唔系坚持要拉佢。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咧，就其实系含呢一个杜鲁多啲不义嘅。 唔系唔系，所以上个礼拜大家睇呢个大军阀嘅时候，大家都觉得我一定系讲错。 系， 但系结果咪超 出。唔系你嗱，你嗰个讲法就系咁讲。你嗰个讲法。就係話咧，其實係民主黨咧就設陷阱，係咪？因為其實你講嗰、那個即係紐約即係相關嗰個法院咧，其實係民主黨把持嘅。 冇錯。 咁其實你呢種講法咧係引述，即係其實呢個咧叫《人民日報》嘅海外版嗰、那個叫合法島， 係咪？合法島未寫㗎。 未寫㗎，原來。 我寫我講咗先㗎。 佢、可能偷聽我哋節目啊， 所以咪搞 Q 我，而家咪搞 Q 我個群組咯。 即 係大佬， 係咯， 知我咁樣搞，搞 Q 個群組，所以好 Q 快喂。即係嗱，講真有時做人咧就咁樣嘅，即係人雲亦雲咧就真係好鳩容易， 係好鳩容易。 即係唔係講 people 嘅説話好容易，特別喺花生台添。屌，如果我屌共產黨，一定大聲過你添啦。 係啦， 喂，大佬，我以我身份，我成日都講，我嘅身份，我鬥咗十年，大佬，我真係爭到 Q 到 要 死啦。 要幫阿雲圖平反，喂，大佬，即係喂大家而家即刻貨金撐阿雲圖 係嘛？貨金呢樣嘢梗係多謝啦，花生台都好拮据。第二就係話，喂，大家我點解肯喺度講？其實我。即係成日講，做分析就係分析，即係嬲還嬲，咁啊，總之我對呢件事嘅分析就係覺得，喂，孟晚舟真係對中國係無比重要，因為我點解咧？我今日咧都專登走去睇下華為呢個 background 啊，喂，咁我俾一張華為嘅相大家睇下，好笑嘅， 有咩相？ 你睇睇華為個標誌啊！咁啊， 華為 logo， 華為個 logo 啊， okay、 啊，幫手推推出去先。原來咧，華為個 logo 咧，我係咁樣可以砌出嚟嘅。 等先啦， 你認咗喂？認到呢個咩 logo 啊？ 咦係喎，呢個就係蘋果喎。 呢個華為，喂，呢個華為 logo 咧就係點出嚟嘅咧？就係切個蘋果出嚟嘅。OK， 咁 將同蘋果分先。 唔係，我俾翻真正嘅華為 logo 俾大家睇睇先。嗱，華為 logo 係咁嘅，原來佢係切個蘋果嚟分支啊，所以其實係幾有心意啊。所以呢個華為咧，喂真係喂，但係如果睇翻華為嘅 background 咧，係好努力喎。原來華為嗰個佢本身有個員工咧。系多个阿里巴巴加埋呢个嘅腾讯、三间公司嘅总和，咁另外咧就系佢有一万里边一万个博士，有十几个苏联嘅专家负责帮佢咧系搞呢、這个 俄罗斯 嘅专家帮佢搞呢个手机设备， 系 即系话令佢呢个手机设备咧先进过而家嘅苹果，